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成我爱我，哎，当一个人专注追求梦想的时候，不仅能鼓舞自己，也能带给身边人无穷的力量，你说是不是？2014年在专辑《第七感》发行之前，张靓颖率先推出了试水的单曲《我是我的》，全程参与了这首音乐的选曲和制作部分，希望用歌声去鼓励大家勇敢实现梦想。动感的旋律配合 funk 元素的掺杂，再加上张靓颖具有爆发力的声音，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音乐气势，勇敢追梦的正能量无懈可击。好了，北京时间9:04: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呢？ 好了，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还有在家族群当中，还有呢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官微没有网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听听聊天室怎么进去呢？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11月24号星期三，今天限号是二和七，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哈，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特别是这样的好天气当中，一定要注意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好了，汽车音乐会呢结束了2021的年末的自驾清单之后，我们再开启另外一个单元，那就是为了美食去自驾，今天正式上线了。开车在路上，除了沿途美景之外，大家不免拿出手机会搜一搜当地的美食吧。今天的第一站，咱们就去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转转。天津简称京哈，别称是京都啊、津门，常住人口是1386.6万，直辖市之一，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有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以及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天津呢，下面有16个市辖市，分别有中心城区啊、环城区、滨海新区，还有远郊区。特别提醒的是，滨海新区它是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由原来的塘沽区啊、汉沽区和大港区以及天津技术开发区等区域整合而成的。打卡天津卫，天津卫来个天津卫，马丁美学会。当地人私藏的必吃的菜单都有什么？比如说锅巴菜、煎饼果子，不用说了，煎饼果子肯定要吃的。豆腐脑、老式黄汤拉面、还有云吞等等。好，我才知道天津也有云吞哈。锅巴菜叫做锅巴菜，天津话叫做锅巴菜，不知道天津话怎么说的哈。这听众那边有没有这个天津人啊？我们用天津话来讲一下，锅巴菜就是用绿豆、小米啊磨成的浆，然后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天津人叫锅巴。晾干之后呢，切成这个柳叶形的小条，浸在素卤当中，再加上芝麻酱啊、腐乳汁啊、辣椒啊，再撒上一把卤香干片、香菜末。哎呀，那味道真叫一个香啊！这可是一款主食啊，还有汤汤水水的，很独特。所以说，天津人对于吃有着自己的执念，环境好、味道不好的馆子压根儿没人去。那些藏在犄角旮旯的馆子，虽然卫生一般般，但是只要好吃就行，好吃就行哈。好了，美食之旅今天的第一站，不妨去走走看吧。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来相伴。接下来这首歌 ，Rise Zoom。 绚烂，甩掉第几款，或许不够太好看。未来那么远，或许会想见星光和一只野人上前往前沿。多想一口大象，多想排列阵线，偶尔打打字，怪面送送送送送。这很危险，还好有爱在线，提醒我要改变，直接整个面。不需要太多时间，不需要在你面前围成一个圈，必须站成一个圈。 解得开解不开都不重要，我不该在原地凋谢。你明白我明白，黎明破晓，一起迎接每个明天。 发光的机会，我们勇敢去，有梦的人永远不会枯萎。 你的债你的买都不够开， 边界不用管，只要蹦蹦整个人在蹦蹦蹦蹦，结果你说了算，蹦蹦蹦，故事即将反转，zoom zoom zoom。 放纵， 直接冲在心里，告别旧日风浪，翻天覆地，和色所有平常，要上天入地，要死心塌地，这场情谊在所不惜，总总总总。 梦境好似灯塔，从小生根发芽，光芒一正一眨，装饰宁静的晚霞。 翅膀剪不断的翅膀，闯入喧闹，是非敌也被屈服。别来无恙。 OK， 我掌握的琴弦。OK， 凌驾所有这一切，只有忍受才能终结。艰难就是我最永恒的战略。 解得开解不开都不重要。我不该在原地凋谢， 你明白我明白，黎明破晓，一起迎接每个明天。 发光的机会，我们勇敢追，对的方式就是让我多陪。 你的债，你的买都不够带。 一切不用管，只要蹦蹦蹦，接到光环，整个人在蹦蹦蹦蹦。结果结果，你说了算，蹦蹦蹦。叫反转，总总总总， 直接冲在心里，告别旧日风浪，翻天覆地，横扫所有屏障， 要上天入地，要死心塌地，这场情谊在所不惜，总总总总， 哭着眼，跳出一切享受的舒适圈，抓住谁都不能代替有作为，要飞向天际，需要太多的勇气， 不要气愤，不管多远，心中都不累。 新的伙伴要跋山涉水， 天气不用管，只要蹦蹦蹦，接到光环，整个人在蹦蹦蹦蹦，结果结果你说了算，蹦蹦蹦，故事即将反转，总总总总， 直接冲在心里，告别旧日风浪， 翻天覆地，横扫所有屏障， 要上天入地，要死心塌地，这场情谊在所不惜，总总总总。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 回过头来说说刚刚的一首歌曲哈，来自 Rise Do。2019年的六月，在某节目的总决赛的成团之夜，十一个男孩组团出道，名字叫做 Rise 啊，第一个字母呢 R 代表 Run， 奔跑。第二个字母呢是 E 哈，就是 Number One，S 呢代表 Sun 太阳 ，E 呢代表 Energy 能量，展现出了这些青年人健康向上的阳光形象。刚刚这首 Doom 也成为了他们交给歌迷的一份满意的答卷。啊，时间很快哈，两年的限定团如今已经解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跑道上依旧在发光发热。来说到选秀出来的，接下来这位也是哈，2017年参加超级女声，然后进入音乐平台，同时就推出了《空空如也》啊，就是他。其实原唱是任贤的哈，通过互联网唱火，然后呢是胡六六把这首歌曲唱火的，虽然是翻唱哈。25次各大音乐榜单的冠军，成为了专属于他的第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和很好的嗓音条件。在这首成名作当中，沙哑的声线加上有力的唱腔，不仅有女生柔情的一面，还有动感活力和心潮澎湃。从此，自带大热作品的音乐体质的称号，就属于这位90后的音乐创作人。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

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熟悉这首歌吧，不用过多介绍了，童安格再经典不过的一首金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有没有看过同名电影呢？是 Angelababy 对主演的，杨颖哈和李红旗主演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中出现了这首主题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版本，汪苏泷重新来演绎的。若说以前童安格是充满金属质感和沧桑感的声音，现在汪苏泷演绎就是多了一些忧郁的情绪在其中。而汪苏泷的声音也不是像童安格那种很清亮的金属质感的，而是一种天生的有一种特别的小沙哑的感觉。所以呢，不知道你更加喜欢哪个版本，总之年轻人可能更加偏向于汪苏泷这样的版本，可能年长者呢是喜欢童安格的版本。哎，花姐你选一下，你喜欢哪个版本？还是说两个版本都不错呀？好了，汽车音乐会，活力音乐正在发生，继续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雪的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萧亚轩，瘦瘦瘦瘦。第十四位，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第三位，范玮琪，哲学家。 像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家。 第十二位，杜德伟 ，When you are smiling。 Happy again, keep on smiling, 'cause when you're smiling。 第十一位 ，Surf Mesa, Emily, E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越卑微越是有罪，只放着隔壁那位， 一不可轻一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再饿一天，再等一天，再忍一点，再哭一点， 那样的已经不变。 瘦瘦瘦瘦瘦，快快变瘦，然后终于什么都可以露。 要瘦瘦瘦瘦，全是春风，结果会换了桃花丰收。 少一口，少一口奶油， 就得到人生的享受。 放着隔壁那位，一不可欺骗，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再饿一点，再等一点， 美就是冰雪， 再忍一点，再哭一点， 那样的已经不远。 前推出的一首作品，现在听起来依然时尚不落伍，不过时哈。瘦瘦瘦瘦，来自萧亚轩，2009年专辑《潇洒小姐》当中的一首很怎么说呢，靓丽的作品，很抢耳的作品。在这张唱片当中，工资制曲斥了巨资，斥巨资，为他打造了11款潇洒小姐的造型，其中呢一个把特别的腰带 披在肩上的形象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哈。封面上的潇洒妆更是化妆师按照这个唱片的思想来设计的，特别加重了眼妆的色彩效果，用那种飞跃的眼线表达着当今的流行乐坛那种潇洒利落的个性。是不是飞扬的眼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兴起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 今天年屡创金曲代表作的作词人葛大为和谭雅蔡健雅已经有超过十年以上的合作默契了，于是2018年沉寂三年的他发布了大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同名大碟哈。面对世界的种种未知，他更愿意选择用音乐去拥抱生活，用歌声去表达热爱。这首 Kisses for the World 正是他面对这个世界所发出的宣言，把那种不再倦怠珍惜时下， 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融入在旋律和歌词当中，转而用他纯净的嗓音唱给你一份属于这个时代的释然和坦荡。怎么样，上周第22名的歌曲没意见吧？本周第14位，谭雅灿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 好了，看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今天抢到沙发的是，等会儿我爬一下楼啊，好多的信息哦，爬一下楼，抢到沙发不是5434哈，抢到沙抢到还没有爬到楼顶，天哪，信息太多了，白纸半张。哎，你有什么抢沙发的技巧吗？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好了，心里话也来了，好久不见哈。还有 Mr. 梁，面朝大海，字母妹妹只好空白，雪孩子生如夏花，花姐哈，李小乐好久不见呢，今天来了，来这里坐坐。还有雪孩子说开车听呢哈，葛大爷来了，大家早上好。8671说我在坐车听哈，好了，有没有在骑车听？骑车听的，好了，不管你是骑车、坐车还是驾车，总之在听就好了。还有躺在被窝里听的，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还是站着听还是跑着听，总之在听就好了。好了，夏花生招呼一下大家哈，不羁之士在哪里？最近没看见他，来把他喊出来。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了。关于哲学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让范范范玮琪用音乐告诉你吧，哲学家是什么样子？以嘉阳作词 ，Lisa 作曲的《哲学家》。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想又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停止了吗？我想想未来，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 一个哲学家，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 泛泛范玮琪的哲学家，一首挺好听的歌哈，受到很多哲学著作的启发，喜欢读书的泛泛决定打造一首名叫《哲学家》的专辑，这是他赞美歌坛一年三个月之后的再次发力。啊，这首歌呢，把深奥的哲学命题简化为一种朴素的生活状态，在泛泛的歌声当中，这首充满轻松俏皮感觉的中短作品，自由随性的酣畅淋漓当中呢，似乎就在说着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生活哲学家的真理，你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哈。其实我们慢慢品吧，在生活当中经历过很多之后呢，可能细细思考一下，你会品出很多人生的哲理。哎，说不准哪天自己把这些写下来，就真的可以成为哲人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三位，范玮琪，哲学家。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样的音乐，手捧一杯香香的咖啡，看着它冒出的热气在空中萦绕着。 When you're smiling, when you're smiling, the whole world smiles with you.When you're laughing, really laughing,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But when you're crying, you bring on the rain, so stop your sighing. 像老师留声机当中冒出来的音乐，在咖啡馆里经常会有这样特别的音乐哈。听到这样的音乐，心都沉静下来，就想喝着咖啡慢慢品味自己的人生，然后展开无限的遐想。2012年看过偶像剧《白色之恋》吗？这部改编自经典日剧的作品，在故事情节上虽然有一些陈旧，但是几位主演精彩的演绎足以打动人心。其中的 OST 主题歌和插曲也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特别是刚刚我们听到 杜德伟演唱的这首 When You Are Smiling， 温情而又不失浪漫，在剧中男女主角之间感情的推进过程里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的推进作用。上周第21名，本周第12位，杜德伟 When You Are Smiling。 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love you baby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to, baby. So on these lonely nights,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then I'll say,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to, baby. So on these lonely nights,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then I'll 做的这首 ILY 就是 I love you 的缩写，歌曲在 I love you baby 当中无限展开，配合轻快的节拍并不复杂的旋律，很快就能把你带入到冬日温暖的浪漫情景当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萧亚轩，瘦瘦瘦瘦 瘦瘦瘦瘦，快快变瘦，然后终于什么都可以。 第14位，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13位，范玮琪，哲学家。 像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家。 第12位，杜德伟， When you are smiling。 Happy again, keep on smiling, cause when you're smiling。 第11位， Surf Mesa, Emily, E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Yeah Yeah Yeah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Yeah I just wanna do it Yeah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YeahI just wanna do it, yeah, yeah. 满足所有幻想 begin for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 like a wow, damn for go. Give him my everything, do hype go. I w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the one,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be shy. 就让我用一切把你喂饱满足。流言蜚语在我眼里只是玩物，让此刻成为一时我们义无反顾，继续让人仰慕，我对你一见如故。幻想 begging for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 like a wow, 这样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I w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the one,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Don't be shy. Hey, my love, love, my love, yeah. You know I want you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girl. I just wanna give it, I just wanna give it to you. 2018 年四月出道的蔡徐坤，收获了数以万计的歌迷。随后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One》，这首《You Can Be My Girlfriend》正是其中一首单曲。蔡徐坤亲自参与词曲创作，就强烈的 Hip Hop 风格这首音乐为他以后的音乐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很多好歌，还有房车，来听一些适合房车的音乐，还有老歌梦为北极光，赵咏华的求婚等等。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智野大气动机，全系标配威龙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详询 Jeep 中劲到达83638877。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2017年在 Grammy 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趁热打铁推出了这张录音室大碟 Memories、知名的音乐人 Angel 还有 Alex 担当制作，多位幕后巨星联手打造这样豪华的班底，足以可见对于他们的重视程度啦。专辑的主打歌 Paris 单凭精彩的旋律就能把你带入到一个浪漫的梦境当中，想起曾经那些为爱不顾一切的甜蜜的回忆，是不是？好了，这样的声音把你拉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童编，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今天的音乐哈。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很多朋友都在同步我们的一首歌曲，而且同步在这个聊哈。比如说有人说，哎，我喜欢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然后又聊着，哎，这首歌曲真的适合喝咖啡的时候，一边喝咖啡一边听，真的好舒服。还有人刚刚在评价蔡徐坤哈，真的是跟我们同步每一首歌曲，我们说到谁的时候，听到谁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就来点评一下哈，这样多好啊！来，一路走，一路听，然后一路喝，喝喝喝喝咖啡。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开车警惕这些事情哈、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相当于在闭着眼睛开车，好可怕、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就来说一说咱们看不到的那些或者不容易看到的盲区，开车的时候这些盲区千万千万要注意。首先是车头的盲区，当有人在车头盲区停留的时候，在驾驶室无法看到，很容易造成意外的事故。需要注意的是，驾驶车身较大的汽车遮挡面积和盲区就更大，驾驶人要格外的注意。每次我开我那个大切诺基的时候，切诺基吗？反正就是大越野车了，每次我开真的很害怕，看它坐得很高嘛，看得很远，但是你在这个底下，如果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在车前面的话，你突然进车去开的话，你真的有可能看不到他。所以呢，在车停过之后，我是说你第二天重新去开这辆车的时候，一定要巡车哈，巡车特别关键，看看你的车周围有没有人蹲在哪哈。可能小朋友可能就在那玩耍吧，他也不知道你车要走了，或者有小猫猫啊，这些都要赶紧把他们先赶走了，然后再开车哈。再有呢，就是 A 柱遮挡形成的盲区。又是回来说这个大车，这个 A 柱还真的是很遮挡的。前挡风玻璃左右的立柱就是视野的盲区，会影响安全的哈。比如你向左转弯的时候，左边的立柱就会形成数米宽的盲区，刚好有一个人在这里，在你的盲区里，你真的看不到左转弯就碰到他了。还有就是右转弯哈，右边也有一个盲区，所以左右转弯的时候千万要放慢速度，多看几眼。不行的话，咱们身子动一下啊！哎，看不见，咦，往左偏一点；看不见，哎，往右偏一点。一定要看看没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啊。第三个呢，就是旁边车辆挡住你的视线。左右后视镜外侧就是两车的外侧，驾驶员呢的位置呢起大概30度的外侧，通常称为是后视盲区。那么行车变道或者转弯的时候，驾驶人在观察左右后视镜没有看到其他车辆的时候，并不能说这时候旁边就没有其他的车辆，有可能车辆正在跟进你，或者车真的有可能就是想要并线哈，只是要特别特别小心了。除了看完后视镜呢，最好在比如说向左看一看，向右看一看，旁边有没有在盲区当中有一辆车辆正好在向你逼近哈。还有第四就是车尾的盲区了，那后备箱向后的这个车尾一般呢就叫做这个特别的盲区哈。很多车辆都装有倒车雷达或者是影像雷达，但是雷达也有扫不到的地方哦，比如车的底部有的时候呢会有什么东西障碍物你没有看到，比如说一个特别矮的一个阻车器啊等等，好，你正好一倒车咣撞在上面了，怎么雷达你不告诉我，雷达根本就没有看到哈。恕我爱莫能助。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哎，求婚时的必听曲哈，会有神助攻的功效的，赵咏华求婚，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4，欢迎继续和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了哈。房车出行户外露营应当注意什么呢？其实主要是看车友远行游玩的地方来决定咱们如何选择营地哈。如果游玩在城市周边，那就简单了，广场的周边、公园的周边都是很好的选择。这两个地方白天人会比较多，到了晚上游人基本都走光了，停车场的车位也空出来了，这样不光有了停车的地方，有些地方的公共设施也很齐全呀，补水补电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开车越野去一些远离城市喧嚣的风景区，那如何寻找合适的露营地呢？其实一般在能开车进去的景区都会有停车场，这样的停车场呢，遇到了晚上是一定要露营的，早晨呢还能独享美丽的风景。但如果去青海、西藏、新疆等等景区，这个跨度非常大的地方，就要考虑几点了哈。第一，绝对安全的地方选择。如果住在河边、湖边或者海边，一定要选一个高点，因为这样就算是水涨起来，你也会有反应的时间。千万别看，临近清水哈，清水扎一个帐篷吧，来睡吧，然后不知道那儿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特点、自然规律哈，潮起潮落完全不了解，然后第二天，怎么变成了水床，睡在了水里面，变成了鱼儿啊。第二点呢，就是风景优美哈。如果你已经住在外面了，就要选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第三呢，要远离山体陡坡，这样的话一旦要发生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就很危险了，远离它们。第四，地面不要选择那种软基路面，如果下雨的话有可能会陷下去的。虽然越野房车脱困能力很强，但是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您说是不是？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破坏野外的植被，因为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礼物，这样才算是合格的越野房车户外旅行者，是吧？保护大自然。好了，接下来我们为房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当然首选小野丽莎这首 I Feel Good。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ike sugar and spice. I feel nice like sugar and spice.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 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n't. 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n't now.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I feel nice like sugar and spice. I feel nice like sugar and spice.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 So good, so good.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贫民区，可是我从不着急，因为我的 Super Daddy 会准确无误降落这里。他的身高一米八几，他的头发有点趴叽，他的安全感是这个宇宙悬疑的不解之谜。去过 Daddy 的 X Party， 去过尖叫 Bass 我爱你，不是吹嘘，我的人气早已盖过 MIC。每个人都想跟我合影，就连 AJ 都拉我上瘾，就算活动再多上镜再多，还是不相信。 他是情侣，他是你的 Super Honey， 他是你的假山金地，他是我的 Super Daddy。 Base on you, oh rella rella rella base on base on you, oh rella rella rella base on base on you, oh rella rella rella base on base on you。 I'm your Super Daddy， 不要怀疑你的嘴唇，一个微笑让你分神，下一秒让你失魂，警告过你他的眼神。每个人都说他 OK， 每个方面也就 OK， 什么鼻子胡子个子，就连兔子也都 OK。 那就拿到他的手软，没有三千就让他服软，二十六岁身体发软，难道因为睡太晚？无所谓对不对眼，别现在让你傻眼，就算你看走眼，这次也要睁大双眼。 他是你的梦想情侣， Super Daddy, Daddy.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突然很想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懒，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 是不是经常对自己这样说？没时间，咱们是不是该那个车该保养？没时间，咱们的车是不是该验一下了？没时间，那车是不是检修一下啊？这轮胎刮了一下，没时间，那可不行，总是对自己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时间真的就是挤出来的。好了，在牛奶咖啡这首没时间的歌声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你看，听我们节目还是有时间的哈。好了，有没有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的？要隆重表扬一下。完整收听是一种美德哈。夏花一定还在这里。好了，那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给大家多说两句吧。这是来自莫文蔚的《北极光》。很多时候，音乐就是有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魔力。细腻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捆绑在一起，就能把你带入到一个童话般的国度。莫文蔚的这首《北极光》就有这样的力量。 这是电影《铁达尼童话之旅》的主题曲，改编自日本歌手水色，也加入了粤语歌词哈，呈现出那种不一样的氛围。当然这首音乐你会非常熟悉，诶，这不是那首《盛夏的果实》吗？对，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在期盼，既凄艳又糜烂。若是没有期盼，要怎办？等一世遗憾一眼，如何又算贪？早知你爱不起，怨亦难。声声叹，融化了冰山，却未能。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 天在下雨，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是想冲你说你跟着我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等待星光的闪耀，它会来到这风云中不美丽的城。无数星星洒下银刷，看月光围绕在他身旁，听微风弹奏着吉他，迎接他来歌唱。月光下的欧菲家，像风一样，他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 吉鲁推出他的这首单曲，就像在影视剧当中扮演的角色一样，那种青春活力无限哈。在歌曲当中也勾画出一个美丽少女的单薄的形象，但是又并不是那种沉溺在感情当中，而是选择在温柔当中散发力量，仿佛看到在星光闪耀之下，一个女孩勇敢地重新起航，奔赴自己的梦想。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听薯片秋秋和飞鱼初听带来这首《迷路星球》。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这样的时间几点呀？上午九点，在哪儿啊？北京音乐广播，什么节目啊？汽车音乐会。